你哋係可以用翻你哋嘅 security， 用翻適當嘅武力將佢哋推離。 冇諗住用武力， 我諗 唔會啊！用方法啫， 我哋用方法。 你要阻止佢哋㗎？ 我唔，我唔會做呢樣嘢，我唔會做呢樣嘢。 咁即係佢偏幫曬佢哋啦！ 我唔係偏幫， 官商勾結啊！ 元朗唐人新村班村民咁样话时沙厂都算合情合理噶。话说条村嘅公家路要预备新世界发展嘅人围住话修路，官地嚟噶噃，冇理由话收就收噶。 你问佢哋， 你应该问佢攞出嚟睇啊嘛。 如果我认为有嘅话得噶。 我哋有嘢俾你睇，点解你唔问佢啊？ 时沙厂话笪地唔知系边个嘅，差人系冇权介入，但系佢竟然提醒发展商可以用适当嘅武力清场。 你哋系可以用翻你嘅 security， 用翻适当嘅武力将佢哋。 哇，真系未听过阿 Sir 建议用武力咯，未知道地系边个就要中立，解释相关嘅法例，再和平解决。所以警方就话交咗俾投诉警察科跟噶啦。二月之后，地政署话笪地系私人地，不过再 check 又话唔系。笪地嘅拥有权系边个，真系一个谜啊！ 如果呢条路封咗你，咁你即系譬如而家买餸称住咁，要点行呢？ 我都唔知点行。 唐人新村的村民不知道没路行，2009年已经被新世界系咁收地，冇钱赔不得止，工程外的路口周不时有五六个纹身汉企喺度凶人。 笑笑咩啊？笑你妈俾狗笑，伸住你出嚟。 唉，村民想揾村长帮拖都冇用啊！两个村长都好似打手咁，话发展商收路系为村民好。其中一个村长林如栋仲涉嫌霸咗间公屋11年，不过就乜事都冇。做游务员的佢只系收咗汪宁，仲有积升添啊！ 即警察嗰样嘢， 大家好， 好翻嚟啊！原来头先我条片系咩嚟嘅咧？好似就系几年前啦，呢、這个元朗唐人新村咧，咁啊即系新世界啊，咁啊即系入面就有啲土地就系村民同埋新世界，咁啊佢想就系修条路啊，维修条路，咁之后咧咁啊有村民即系唔想啲泥流车同埋啲工人开工啦。啲警察在場咧，就同佢哋即係啲人嗰、那個業權人講：我哋可以咧用適當嘅武力將人驅散嘅。哇，講到明喎，係嘛？ 佢點解可以用適當武力啊？有邊條法例賦予啊？ 你問翻阿 Sir 啦，嗰、那個阿時沙，即係呢個官商勾結、官商警勾結應該係講清楚啲啊。同埋覺得你哋講嗰日咧，聽個朋友講係即係啲警察喺後面食花生之餘咧，係一出去出面台完就即刻拉人噶嘛。係嘛？即係嗰個警察勾結勾到咁樣啊！為先，我其實今次想講咩呢，就係、是、想講你哋，即係嗱，你哋係咪跟新加坡都跟咗幾年啦？係嘛？跟咗幾年大概？ 3年半啦。 3年半啦，係嘛？即係由開頭慢慢喺新加坡出面第一次揾碌竹懟開道門啦，啊，然後葉寶林入去就第一次佔領立法會啦，啊，咁之後到吳亮星剪布。到今日即係已經係落咗雞兜泥流車黑面啦。咁其實成幾年，你哋覺得有冇話灰心定點樣咧？即係大家都喺呢件事耕耘咁耐啦。 我淨係會覺得其實咧，政府掉出嚟嘅一啲機制咧，其實全部都係廢啦。由我入嚟嘅時候係環評，去到城規會，去到立法會咧，其實全部一步一步我哋都走過曬佢個機制。去用盡方法去收簽名啦，去聆聽啦，去表達意見啦。其實咧唔係話灰唔灰心，但係淨係覺得政府 set 呢啲機制出嚟，裡面嘅條文係佢 set， 然後委任嘅人選又係佢委任，中間究竟係邊個係拍板通過，其實大家都一目了然，就係話即係佢自己左手揾右手嘅人，右手梗係聽左手話噶啦。係啊，咁所以其實。一路打機制裏面咧，我哋都有做嘅，但係同一時間其實喺機制以外嘅示威遊行啦、動員啦、街站咧，其實我哋一路都冇停過手，而且都唔會見到自己會放棄任何一個地方去盡力講東北嘅事情咯。咁所以從來都冇存在話好灰心、好冇鬥志嘅情況咯。 其實即係呢個真係唔簡單啦！ 長期抗爭嚟 嘅，幾年你慢慢你見到個地方慢慢係萎縮緊噶嘛，即係個勢係向緊，即係慢慢越嚟越，即係件事可能話今次有泥流車嚟，啊有反應大啲，下次佢又嚟下再嚟，慢慢啲人有個審茂疲勞咧，你知而家即係幾廿壇嘢燒埋嚟噶嘛，即係好難話將即係一件嘅社運事件聚焦，因為而家我政府衰格在咩咧？佢將嘢好多嘢斬件，呢度燒一壇，呢度燒一壇，嗰度燒一壇，當呢壇燒緊大火嘅時候，其實呢度燒緊嘅。個注意去咗呢邊㗎咯， 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點應該點去拆好咧？ 我記得 TSA 23條已經係啦，兩邊同步進行勁多嘢。 其實所有嘢，阿權哥先。 阿權哥， 我真係想講就係咧其實有啲嘢要累積嘅。咁嘅菜園村事件都係即係喺入邊都即係做組織或者搞好多嘢，都係即係浸咗兩三年先至有即係萬人包圍立法會嘅效果啦。咁我覺得即係我想用比喻嘅就係即係用李斯特成贏冠軍嘅比喻就係明知係弱勢嘅，但係如果我哋自己都放棄嘅話咧，其實係冇機會贏。咁我自己都聽到好多即係村民講話，政府好難鬥。咁但係政府難鬥，我哋更加要鬥。如果我哋即係唔講嘅話咧，咁頭先所講嗰啲官商勾結，即係城規即係民主個問題咧，係繼續會禍延，係繼續影響即係香港每一代每一代嘅人，每一個嘅人。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大家所講，即係每一個位我哋做到嘅，我哋都會做。我哋唔會放棄咯。我覺得去到最後即係贏輸係好難講，即係菜園村嘅時候贏輸都係好難講，即係爭到啲咩又係好難講。但係如果你而家依刻放棄嘅話，你一定乜 Q 都爭唔到。係啊，你嗰個制度依然咁樣腐，即係腐化落去。係啊，咁我諗許智峯咧咁樣啦， 係 嘛？ 即係去到球場波都唔射嘅話，你一定咁多攬。 係咯，波都唔射咁樣。 其實即係之前可能有啲都唔怕開名啲本土派咧，永續社運你班人，喂，其實喂社運有幾可能唔係永續㗎，係嘛？即係而家喺呢個冇普選制度情況下都咁樣啦。如果即係之後就算我當好理想，有埋真係普選俾你啦。喂，你身處呢、這個即係資本社會，香港最極端嘅資本主義社會啦，都不呢啲官商都會存在噶嘛，係咪啊？即係所以我唔同意話啊，你班人就係、是、即係用心奸細作嘅時候係嘥時間，即係我覺得聽到説話好難聽嘅。 同埋咧，我見到其實一路打呢場仗落嚟咧，我都係叫做三年半啦，一路有好多朋友都係，譬如阿權啊，或者我哋身邊阿馬寶寶社區農場啊，或者係土民嘅朋友啊，或者係其實村民咧。自己打呢場仗咧，都打咗六年幾啦。咁喺一路打落嚟，其實用我三年幾嘅人身份嚟講，我係見到人係一路有累積落嚟咯。因為其實頭先雖然我哋話政府周圍都揦著唔同嘅火頭，大家都喂撲完東火又撲西火，其實又撲唔到咁多啦。但係其實最重要嗰樣嘢就係我哋知道成個矛頭係政府，成個矛頭係政府同商界同鄉界即係鄉事派嘅勾結。呢樣嘢其實係慢慢慢慢累積人之餘，其實係將我哋嘅反抗呢個力量去擴大啦，唔係淨係東北咁簡單。東北嘅議題其實唔係淨係東北先至，即係東北村民先至受到呢個問題影響，而係其實市區重建又好啦，新界西北又好啦，大嶼山發展又好啦，甚至係其他地區。即係成個問題全部都癥結所在都係政府呢個唔民主嘅規劃啦。係啦，咁我會見到一路走落嚟最少起碼呢一個月嘅巡守裏面，我哋會見到有啲有唔同才能嘅朋友係會走過嚟，然後去了解多少少之後，拋出一啲唔同嘅方法去試做咯，係啦，即係有唔同嘅朋友去牽頭帶領咯，咁去試去接觸唔同嘅群體嘅朋友，譬如教會又有啦，市區嘅朋友又有啦，咁去將東北嘅信息真係再帶出去俾唔同地方嘅人咯。係咁，呢一啲嘅累積就唔係一時三刻，而係咁多年來，我哋有好多論述，有好多證據，係啦，去講翻俾一啲願意去聽、願意去明嘅人，並且有能力去做多啲嘅人咯。咁所以呢一個累積唔會令到我灰心，即係反而其實喺呢個嘅月裏面好辛苦。但係其實我哋嚟緊嗰場仗仲硬，就係話我哋見到啦，四萬尺原子換地係第一階段，嚟緊同步咧有第二期嘅鑽探工程，就喺村裏面鑽窿啦。政府跟住同一時間，即係過多半年之後，政府嘅前期工程就修路啦，係啦，逼遷啦，同即係喺呢半年裏面會陸陸續續發生。咁我好相信即係。如果今日我哋放棄，即係呢一刻放棄，太攰啦，放棄。咁下步就以後乜都唔使做，過往嘅六年咧都係即係付之即係付諸一句咯。咁所以即係冇可能喺任何一刻去放棄，而繼續要打落去呢場仗先至係最重要咯。 我聽到你即係好堅定，真係感受到個即係個振奮堅定咧。咁其實嗱，即係問翻阿權咯。其實即係有啲人就話主張，喂，不如你哋去攻去進攻啦，唔好話淨係守喺條村，你守喺度冇用噶。你守喺度之後，全部人唔會點報嘅，唔會話直接話進攻去行機啊，咁樣去總部去搞佢。 我反問就係叫人進攻嗰啲人，自己又唔去進攻， 即係如果你講到即係規劃嘅問規劃唔民主嘅問題，或者官商勾結嘅問題，即係好多啦。咁你日日都要去種工啦，咁點解你唔種工咧？咁樣點解要叫我哋種工咧？其實我哋每日都係種工緊，我覺得係，因為頭先講嗰累積就係我哋將即係政府，因為政府而家用緊即係國家機器，就用緊主流傳媒冇 CCTVB 啦咁樣，係將啲歪理講成去滲透即係滲即係話俾市民聽啦，將啲歪理話俾市民聽啦。我哋正正就係我哋冇呢啲主流傳媒，我哋要靠自己報導，靠自己人傳人，或者靠搞活動去令到多啲人知道，喂佢係官商勾結嚟嘅。原子換地官商勾結嚟嘅，個成個規劃其實係為即係財團度身訂造嘅喎。咁呢啲信息或者係佢唔係一個新市鎮嚟嘅喎，大部分都係私樓嚟嘅喎。咁將啲信息我哋真係要透過即係人傳人或者我哋自己報道去講俾人聽咯。咁我哋相信只要因為佢哋都係即係人眾工嗰啲都係要講人頭嘅，最後政治係要講人頭講實力嘅嘛。我哋相信如果即係政府咁邪惡，我哋講緊係一個好。遠景講好正面嘅嘢，我哋相信係好多人都會 buy 嘅。咁buy 咗之後，我哋有人頭有實力，我哋覺得先至可以改變到呢個文化或者改變到個制度咯。 同埋佢哋有一樣嘢就係要分你同我咧，話喂呢壇嘢你要搞開，即係唔怕話啲左膠和你飛，你唔好與我搞，你有你搞，我搞。但係問題而家呢樣嘢就係講本土啊嘛。 其實好得意㗎，阿迪佢哋爬上去高鐵咧，爬上去咧又話人哋上去啊，就夠坐啊什麼， 又攞鏡頭啊。 咁啊，經常就去批評人喎。咁但係往往咧，佢哋一年咧係一次大型抗爭嘅啫。再唔係咧，就去到抗爭場面咧，就話要即係散場。 喂，唔係啊，到而家呢班人都喺度四年啦，起碼即係叫做啦。我唔開唔知道先。喂，你哋做嗰啲咩嚟啊？即係你話做話咩鳩坐和你飛？喂，你連呢啲都不如啊！你建本戰士 咁都冇做過嘢。 你做啲你除咗即係鬧之外，做啲乜嘢咧？即係點解成日都提呢班人即係少少火氣咧？喂，你人哋你唔做，你收咪收爹咯，收聲咯，係嘛？ 其實即永遠都是啦嗰句，你去挑剔人哋嘅唔好係 好容易嘅啫嘛， 係好容易。邊個唔知道抗爭可以去到好盡啫？邊個唔知咩啫？咁但係你要負個後果啊嘛。 但係問題我講，譬如你當日你真係成班人打緊保安員真係同佢即係打過咁點咧？ 咁之後咪人哋更加理直氣壯去收你哋啦，更加理直氣壯去 brand 你哋依一班抗爭嘅人為一班即係暴徒什麼啦。咁去到最後未必係有用㗎，尤其是關注依議題嘅人會唔會同意你呢種手段先？你呢種議題，你而家呢種手段能唔能夠令到更多人明白到點解你要出嚟咁做？ 首先 明白到即係社會上面嘅不公義，佢哋唔明白嘅話咧，反而將個焦點射咗喺另外一個方向咧，就冇意思啦。 同埋即係我唔係話排佢啲激嘅手段，我唔排佢，一路都唔排佢。問題就係你都要做社話，關公災難，關公災難，你咁樣做咪關公災難咯？你成件事咪 flip 咗過去嗰個衝突嗰度咯？政府好多次即係你想和你飛，佢偏偏就想你唔和你飛，佢將個焦點射去嗰邊射歪波啊嘛，係 咪？係好緊啦。其實到而家唯一一次即係所謂勇武抗爭得好犀利啦，而係有一個即係對本土派有一個 positive 嘅效果，其實就係旺角啫嘛。點解？佢因為近選舉期，佢確立咗一班人係支持佢嘅，即係唔單止旺角啦，之後嘅一啲選委會事件啊，什麼什麼。咁令到確立咗一個新嘅政治版圖，令到大家用充權感講嘛。其實最主要係咁樣啫嘛。之後佢每一次嘅議題都係，喂人哋政府咁樣打落你度，全香港市民又唔支持你，啲人就好簡單咁將呢個議題就打稻草人咁，係依班人抗爭啫，為反而反啫，好容易俾人打稻草人。咁反而你呢啲又喂，你長年累月要喺入邊又熱啦，又要喺入邊住啦，各樣嘢。喂，因為好明顯唔係一時之氣嚟嘅，你係一個真係。我一定會 commit 落嚟嘅一個抗爭行動。咁所以俾人個感覺就係、是，喂，唔係咁簡單喎，依班人唔係冇嘢做喎，佢哋唔係冇嘢做啊， 廢車啊，放棄 瞓啊，圍圍喂啊，圍爐搶啲，佢哋唔係啊嘛，因為真係要付出代價啊嘛。 係啊，喂，其實想問即係兩位，其實你哋有冇話預咗付出咩代價咧？為咗呢個東北，即係自己有冇即係話啲人就會話抗爭冇底線啦、啊？咁你哋係咪真係連付出自己真係都冇底線先？系咯，慢慢谂啊，唔紧要。唔系，譬如讲，就算要真系可能话啱啱大舅讲啦，要是法庭落禁制令，你系照俾佢拉啦，系可能会面对监禁噶。咁你哋自己有冇话称过做唔做，定系话谂下先啦，定点样咧？ 称过喺某啲场合可以做嘅。 嗯。 系啊，即系好多时其实我哋一路都 即係累積緊多啲人去明白呢件事，去同呢塊地建即係建立多啲感情。其實嗰樣嘢就係話，如果今日淨係得我大吉一個嘅話，其實係唔夠，我入一次就入唔到第二次，或者入第二次面對嗰樣嘢就係監禁，真係有機會監禁啊。咁但係如果我哋人多，真係可以累積到一個人數，入到去。就是真的等你拉咯，其實調翻轉個社會可能諗翻轉頭，點解咁多人願意冒呢、這個坐監的風險，都要死守呢塊地咯，就是要再一次將嗰個故仔官商勾結的故仔再講一次，就是話呢塊地一失守，其實連同整個東北都是一起失守的地方，然後政府的前期工程可以開路，其他的收地繼續開路。所以那件事是一路一路去加強緊我哋留喺呢個地方的決心咯。 嗯，係咯。咁阿權又點睇咧？ 我自己冇諗過底線嘅問題啦。其實我同大家嘅先所講都一樣嘅。其實係要我係想即係多啲即係市民明白，即係依個制度嘅即係唔公義、唔公平嘅嘢，即係大家一齊走出嚟。即係就算俾人拉，大家都願意承擔。為嘅其實為咗係個制度可以改變啦，為咗下一代仍然可以有農業啦、有農地啦咁樣，咁所以係想係集體想多啲人諗嘅，即係唔會係個人化，即係我犧牲 一個人 係點樣去到就好盡咁樣，我哋應該唔望呢啲嘢嘅，我哋望多啲人去參與，先至覺得可以改變到個制度啊。 即係唔需要一個英雄走出嚟，我頂曬喎，一個拉我咁樣， 就唔需要咩靈位 㗎，靈位肉碎嗰只， 冇用嘅得一個。 我覺得呢個唔 work 嘅呢樣嘢，呢個時代唔 work 㗎啦。 同埋都係啊，我唔係事實上之前諗過，如果你多過一千個人咧，喺度坐喺度俾佢拉咧。其實你已經對佢造成一個嚴重嘅負，即係好大嘅負荷嚟嘅。因為佢成個司法制度， 佢佔領都係咁啦。 一千人其實你拖佢幾耐啊？你拖佢半年，拖佢幾多資源啊？如果係一群私人用地嘅啫，而家咁樣嘅情況咧，有一千人俾人拉，我肯定佢唔敢拉你。喂，嗰陣時一千人坐喺金鐘，你係咪成個香港俾人佔領咗？喂，你敢做我明啊。但係如果去到恆基，我相信如果一千人坐喺度，佢真係唔敢入嚟做嘢。佢點啊？佢調曬國警處所有嘅警力就去搞你。 而恆基都應該蒙羞咯。如果真係有真係越嚟越多嘅朋友去加入我哋嘅巡守，去加入守住，即係用任何方法去守住呢個農田，甚至係不惜其實即係冒住法律嘅風險啦。恆基係應該更加要反省自己點解仲可以咁樣，因為自己買地而可以肆意咁破壞農地呢個手法啦。 其實我成日都諗啦，呢啲咁樣嘅大企業，佢就因為企業呢個法人呢樣嘢，佢令到好似唔係我自己做緊衰嘢咁嘅。四叔不覺得我自己做緊衰嘢， 佢股東交代， 佢喺 justify 係咯，向股東交代我嘅責任啊嘛，我就要對股東交代啊嘛，我就要賺到錢啊嘛，我冇理由蝕錢咁唔做生意。即係佢哋有好多種方法咧，令到自己個腦咧係唔會內疚嘅，亦都好似唔關自己事，可以隔咗一層咁。我呢個就係呢個世界企業，其實點解企業會做咁多咁撲街嘅嘢咧？即係可能係有啲血汗工廠啊，有依啲咁嘅情況咯。就係根本上你將人性已經攞走咗，係一個大機器入， 完全一個商 業。你嘅人性已經唔喺入邊噶啦。樣嘢都係錢，你只會睇嗰樣嘢。反而你仲話俾我聽，依樣嘢好噶，我盡咗我嘅責任啊。我做緊一個好嘅 CEO， 我幫人揾緊錢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我哋好容易去即係咁樣去諗嘢咯，我覺得。 即係話你香港話我哋一個即係資本主義自由世界社會係咁樣噶啦， 係嘛？呢啲嘢合曬法噶嘛， 係嘛？即係你講翻講嘅都要有個正義存在啊嘛，唔一定話資本主義都冇一個公義喺度噶嘛。 即係就算法律都係佢原本個法治精神其中一 part 就係我做一個公平公正嘅一個 decision 啊嘛，係咪？即係正如點解頭先咁問，有啲村民如果你由1950年開始喺度住。喂，你對呢笪土地嗰個關係啊，係何其地深啊，係咪？你依個咁樣嘅權利，應該係比恆基買翻嚟嗰個權利係 override 咗更加高啊嘛，你明嘛？咁佢而家從憑咩去？即係你已經住咗喺度，佢又買咗你笪地，然後踢你走，依樣嘢其實喺一般法理上係應該唔啱嘅，其實係唔啱嘅。就算喺基本法個法理上面都係唔啱嘅。咁但係咪佢咪照樣咁做咯？咁變咗香港人越嚟越麻木咯。我其實我都即係一路諗緊點樣可以將呢種不公義、呢種社會極度扭曲咗嘅公義，可以同人講翻出嚟。 好多謝你哋啦，一路喺度咁樣抗爭，一路令到大家對依樣嘢有 awareness 咯。 咪啱啱你話即係一嚟就話喺個地，譬如話 Sue 而家佢直頭係自己辭份工搬去嗰度住，去做馬寶寶嘅妹仔噶嘛，即係直頭係將自己嘅前途擺咗個地方，擺咗個籠裏嗰度啊嘛。我諗係你哋即係呢種柔性嘅力量，令到即係大家會關注，即係呢件事唔係話一兩下，哦，我哋打鑊金嘅，然後拉曬散曬傷曬，件事就完冇即係冇淨冇後續啊！即係你社運都成日話我哋要。可以個持續的抗爭，不是一下一鋪過玩完噶嘛，係嘛？同埋即係呢一個，只不過是可能話政府入面即係查到試沙煲，我用呢個方法搞你得唔得？如果呢個方法得嘅話，其他方地方陸陸續續都咁搞啊嘛，係嘛？同埋都講翻本土嗰樣嘢，喂，你哋咪本土咯，係嘛？喂，你哋兩個就是本土嚟㗎啦，唔需要話好複雜咩定義？你愛呢個地方，你嘅行動不惜代價，就算負法律刑責，都會看守個土地。呢啲咪本土咯，係咪啊？ 都成日同朱海迪講啊，其實你最本土啊， 我覺得你咧最本土， 成個身世 肯定係你。即係雖然佢哋唔係話你哋話要掛咩本土旗幟冇呢樣嘢，我就係要呢種愛土地嘅感情啊嘛。係咪？喂，同埋嗱，啱啱講咁多，其實即係想幫你哋參與嘅。譬如啱啱話講到話，即係可能會負法律刑責。如果係想即係成本低啲嘅朋友，或者可以點參與咧？即係唔一定話俾人拉啊？點可以即係支援你哋咧？ 最少多啲人嚟到，保安嚟到咧，咁佢哋如果冇警察在场咧，唔系应该系冇传媒在场咧，佢哋会打救我哋啦。系啊，即系上一次第一次嘅经验就系、是一拖我哋喺个台上面啦，一手掹咗你落嚟，然后箍颈啦。系啊，咁男仔又搭得近啲，女仔都仲好少少。咁所以喺冇传媒嘅情况之下，好需要有唔同嘅朋友嚟到去记录呢啲嘢。然后同一时间其实。保安又好，警察又好，其實我哋都是要人去即係擋住呢個地方咯。即係因為警察、保安佢哋一定係勢必然嘅人手多過我哋嘅。咁所以無論任何方法都好，其實我哋係高風險又好，低風險又好，都要有人嚟到咯。 嗱咁樣，你之前好快 Facebook 咧見你有個 post 話要加入巡守隊啊嘛，咁點加入咧？可唔可以方便講你個？ 打電話俾我聽就得。 幾號？ 9041-8195。 講先。 9041-8195。 就係揾阿大吉嘅。係 啊， 即係你就會安排個巡守隊咁樣。 冇錯。 咦，咁麥權覺得即係一般人可以即係幫手做啲啦，譬如話。 喂，如果現場講真就係先大吉所講嗰樣嘢啦，就係係啦。如果現場嚟唔到咧，咁當然就最簡易嘅就係即係 share 我哋寫嗰啲嘢啦，我哋拍片啦。咁啊有東北高級冇你點得嘅 page 啦，咁土文有間中都會 share 嘅。 土地正義， 土地正義， 我哋都會有啲資料，跟住我哋都會即係報道下嘅。 馬寶寶寫嗰農場都有啦。 我見我寫咗一篇好長。 你哋即係好多懶人包或者分析翻即係原子換理。 其實希望就係希望多啲市民去明白翻即係東北計劃嗰個問題。 其實陸陸續續都有朋友拍緊一啲短片去講翻即係我哋文字上嘅嘢咯。咁所以其實都可以繼續留意，即係圖又好，影像又好，文字又。好希望都是阿權嗰個講法，就是、吸納到，即、就是、令到更加多人看得到呢樣嘢咯。 同埋你知而家好多時咧 ，Facebook 咧係即係一下兩下咧，嗱而家黎明洗版啦，我有陣時都覺得，喂黎明咁點啫，大佬你呢樣嘢邊個緊要啲樣嘢？即係衰啲講啲港豬係啊，黎明啊好人啊，哎呀防火布 Make in China 咁樣，黎明真係。點解會開翻條鋸曬咁樣啊？喂，到底你發生咩事啫？到底香港人 係嘛？其實不嬲都係咁，我認識啦，香港係咁嘅喎。但反而而家多咗啲意識啫，我覺得香港係進步緊嘅喎。 進步咗嚟 係啦，我覺得真係喎。我覺得而家多咗好多人為自己嘅權利咁樣企出嚟喎，係咪用自己嘅方法？我唔理你 share 嘢又好，你開個 Facebook page 宣揚嘢又好，我低門檻嘅參與都唔可以否定佢哋嘅參與，係咪先？高門檻嘅好似大家咁啦，即係抗爭啦，入到去直頭係啊喺度唔走啦，係同。佢哋死過啦，或者有啲人，就算本土有啲人，你都唔可以。喂，佢即係見本戰士係嘥時間，會消磨力量。但真係出去嗰啲人，你都冇可能否定佢噶。佢都係即係搏，即係擺出自己嘅生命而去抗爭啊，或者一種公義抗爭啊嘛。即係佢唔好理佢用啱唔啱，唔好理效果即係顯唔顯著，起碼佢有做。我覺得呢種咁嘅啟蒙係好重要嘅。我覺得香港係進步咗啊！二十年前其實香港人更加港豬添，而家比起碼比梁振英逼到我哋個個喂頂你唔順啊！真係 個個變飛天豬啊嘛！啱啱因為而家點解講飛天豬咧？同時間佢又可能要開記者會爆大鑊啊嘛，係嘛？飛天豬即係機場單嘢話整喊啊梁振英，整喊一個職員咁樣之類啊嘛！即係所以即係連飛天豬都出嚟，可能分鐘反台。我覺得喂呢、這個東北即係冇你點得啊嘛？係咪？ 東北高級冇你點得？ 東北高級。 冇你點得即係多啲 share 你哋嘅嘢。其實有陣時唔好睇少自己 share 嘅嘢，因為你可能你自己 Facebook 嘅群組咧有啲即係唔係咁關心政治，唔關心即係香港嘅人啊，你佢哋真係睇到嘢會有影響嘅。 係一個兩個已經好大的 difference 㗎啦。跟住我又想又睇多啲，佢又同另外一個人講係咁樣。 同埋佢哋會真係會睇翻你上面寫嘅嘢，可能話你話拍片嗰啲人懶啲咪睇片咯，有啲心機即係啲人成日講理論咪睇文章啦，係嘛？再唔係直頭你親身留去睇下咩事先啦？點解呢班人咁癲咁樣喺度留幾年咁樣啦？係嘛？喂，咁我哋節目原來即係講下講下咧，又到尾聲啦。咁啊，大舊你加多近加嗰陣有咩呼籲先？ 大家留意住我哋個 page 五月十號到，我哋應該會去城規會，咁我哋應該會有行動。因為呢件事始終都幾地區性嘅議題嚟嘅，即係好多人會覺得地區性，除非你可以將佢串連埋，令我大家覺得咦唔係喎，係一個全港嘅問題嚟嘅。 全港問題嚟㗎。 但每一次你咁樣講咧，啲人就會話：哦，你估啫， 你又知你咁樣， 梗係唔係啦？ 即係鬼事咧！ 我點陰謀論？我你睇下成個發展，你睇下點？喂，好明顯係斬件，斬件再上㗎啦。咁我諗希望大家多啲了解呢件事啦，亦都我哋會有啲行動，令到多啲人知道，喂，其實呢件事唔係咁簡單。咁我哋而家準備緊啲論述，可以帶出成個香港性嘅關 係。例如點樣咧？略略講講。 我哋之前其實有睇我哋呢個節目嘅人有資助知道嘅。 有呢個港珠澳大橋落嚟，有屯門起過大嶼山，再扮過人工島，再扮過呢個中環， 扮過中環景西環咯。喂，咁成件事係一攋嘢嚟嘅。我哋大家都知道。 呢啲東北都係其中一攋啦。 當然啦， 連頭樓岸啦，仲 我哋就覺得應該係喂成個令到香港變成呢個 Greater 深圳嘅其中一個大部分嚟嘅。咁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睇法，但係大家最緊要就係先了解下我哋公園呢壇嘢，亦都多啲了解東北呢啲事情，多啲了解其實依咁多樣嘢，你自己都有自己嘅結論嘅。你會發覺咁多壇嘢夾埋一齊嘅時候，冇可能係每一件係完全同另一件事冇關係嘅，一定係有個 agenda 喺背後嘅。咁總之你留意多啲話，呢個答案咧就非常之明顯。咁我哋希望今次五月十號可以帶出一啲呢啲咁樣嘅問題啦。 點解星期二嘅？ 因為五月十一號最後一 day 啊嘛。咁我諗住之前嗰日去做一做個局，咁樣多啲人咧可以喺24小時內咧，就喺個上網再填多啲申述書，等大家可以俾政府睇到我哋嘅，俾基層都會睇到我哋真係對呢個公園係有感情嘅，真係希望呢個區係多啲咁樣公共遊戲設施啦。亦都可以俾大家睇到其實背後嗰個 agenda 其實有幾大啲唔做。 即係個官商勾結幾恐怖嘅嘢。 呢件事肯定都係官商 勾結。我哋話明知， 暫時未有人知啊。但係有用，喂，又用我啲錢去除污，又用公帑除污，除七年嘅工地，諗下嗰個錢幾多？咁之後又起個私人樓盤，係咪先？個私人樓盤咧，嗰度又係又唔會好高密度嘅啫喎。咁你諗下，你最後 serve 緊啲咩人？點解你用十年時間去 serve？ 有錢人啦。 但係知道咩財團未啊？ 暫時未知。仲要 check 噶， 都快 check 到嘅呢啲。 應該就前期。如果而家土地用途未改變，應該冇辦法補頭嘅。我哋自己背後收到風嘅啫。 好啦，為我節目去到先啦。嗱，最尾咧就係講嗰句啦，大家即係上我哋城寨 DHK 咧有個 PayPal 條 link 喺度個節目 post 度嘅，同埋咧匯豐户口。8091674孖5838，8091674孖5838，咁啊，即係我哋入面即係都要即係燈油火蠟啊嘛，同埋我哋咧係冇錢嘅主持，兩位咧係兩位自己搭車嚟嘅，我居民費都冇，只係咧入杯水嘅啫， 水嚟嘅， 真係啦， 真係 係啦，所以即係大家就捐款即係支持城寨啦。好啦，我哋下集咧，咁下集會講咩啊？知唔知啊？ 下集應該有可能會講雷動啦， 主要雷動啦。 聰明市民整個運作究竟會係點樣？ 定係做呢一個雷霆救兵定散兵咧？ 其實所有嘢係一嚿嘢嚟噶，即係而家你好似好 confused， 但其實係一嚿嘢嚟。 我喺個局面都唔明 嗰幅，佢有好多層次嘅，之後你就會明白點解佢會搞到而家咁多層次。我哋而家嘗試 streamline 翻佢，但係下 回分解。好啊，我哋聽眾就係即管即 PM 我哋問，即係有咩題目想我哋講啦。咁下集再見啦，拜 拜。We'll be right back.